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为您带来黄贝佳的短篇小说《万家亲友团》。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岑参的登古邺城。 万燕和陈坤这对夫妻的家族组成情况截然相反。万燕家族里至少有七八十人，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叫万家亲友团的微信群。而陈坤是弃儿，从小被收养，年纪轻轻就父母双亡，整个家族只有他一个人。可能缺什么就珍惜什么，陈坤对万家亲友团微信群怀有极大的热诚，而万燕却毫无兴趣。微信群这种社交方式改变了这对年轻夫妻的生活。进入文学我欣赏，继续欣赏万家亲友团。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万燕在大西北有个亲戚，是他表叔的儿子，曲里拐弯也算是他的表弟。看了万燕的红叶图，心血来潮，在群里发了个号召，我们去看红叶吧，居然一呼百应。到晚上，天南地北已经有12个人报名参加。万燕慌得要跳楼，她是独女，家务事上的操办能力一向偏弱，父母虽说同住一个城市，毕竟年迈又住城郊，总不能闭着眼睛把麻烦推给老人。一想到10多个人的亲友团将会如蝗虫一般涌进他的城市，他就懊悔脑筋搭错发了那些图片，恨不得剁掉自己的手指才好。没有料到的是，几乎不等他思考妥当，坐在卫生间马桶上的陈坤已经在亲友群里抢着做了表态，欢迎加入红叶团。万燕急赤白脸地冲进卫生间，对着陈坤大喊，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能不能别替我代言？陈坤放下手机，很无辜地看他，你们家的事儿难道不也是我的事儿吗？万燕就噎住了，冷静了一下，觉得非但不该怪陈坤，还得大力表扬他才对。万燕道歉说，我是脑子里一下乱了套。陈坤笑嘻嘻的，你可以靠边，交给我就好。话虽这么说，毕竟做主拍板的还是万燕。两个人分工合作，在小区附近的7天快捷宾馆订了房间，从两个人的单位同事手中分别借到了足够数量的公共自行车租赁卡。红叶团最后募集到的人数是连老带小15个人，分别搭乘飞机、高铁、动车陆续到达。陈坤和万燕来来回回接了几趟，总算把一行人安置下来。仅仅是将这些熟悉和不熟悉的名字、面孔及亲属关系对上号，就不知耗去了万燕多少个脑细胞。亏得陈坤这个理科男的脑子穿针引线，适时提醒，没让万燕闹出太多张冠李戴的笑话。为接待红叶团，万燕和陈坤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全团早起晚归，南来北往穿行在城市的各个景点。到了晚上，酒足饭饱之后，亲友群里的信息量便会瞬间猛增，群里余下没来的，不是后悔坐失旅游良机，就是天天抻长了脖颈使劲刷机，再见分享聚会的快乐。 热点总是轮流转换，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这也是亲友群里持续热闹的原因。 万燕有个远亲侄女，年纪比万燕还要大几岁，35岁了，儿子已经读到小学4年级，忽然还想要个女儿，就加入了赴美生宝宝的大军。一场马拉松式的网上直播从此开始，赴美生子是新鲜事，新鲜事在微信群里最容易发酵，更别说这还事关万姓家人的生死安危。星期天的时候，陈坤半躺在沙发上，嘴里含一只台湾黑糖话梅棒棒糖，手里举着 iPhone 6 Plus 的手机，手指不断地划开屏幕，关上再划开再关上，百无聊赖的模样，然后抱怨美国那边的孕妇太懒，2-3天才提供了4张图片。万燕站在博古家的后面，透过稀疏的木格档凝视沙发上的男人，他觉得陈坤越来越陌生，他躺出这么一副赖皮狗的样子，还像小孩子似的吮一只棒棒糖，真丢人。2个月之后，美国宝宝在洛杉矶的医院如期诞生，第一时间就睁开眼睛啃了自己的拳头。1分多钟的视频发上来，亲友们大加赞许，都说到底美国的空气好，食品健康，孩子生下来就是皮实。这事儿对陈坤的刺激就是，他开始比较勤奋地在万燕身上耕耘，希望也有自己的孩子的照片发到亲友群，成为关注的中心。春节刚过，亲友群里开始集中关注来自湖南的消息。湖南有万燕的伯父，是他嫡亲的大伯，父亲的大哥。大伯8年前就查出癌症，3次开刀手术，化疗的经历能写一本医学体验小说，病病歪歪坚持到今天，终于撑不下去了。先是癌细胞扩散，到了肝脏、骨头，痛苦到无以复加。再后来扩散到脑部，索性陷入了昏迷，倒也平静下来，苟延残喘，就等着咽气。亲友群里的沟通加速，准备去湖南出席葬礼的同辈及子侄辈的人互相联络，订机票、订宾馆，提醒要带上适合葬礼的衣服，商定各方出多少份子钱才是恰到好处，希望大家统一标准，以免有人过头或不足，造成不必要的尴尬。万燕的父母无法出行，万燕自然要替代出阵。陈坤对万燕说，我陪你去。万燕说，求之不得啊。陈坤警惕，好像不愿意啊。嗨，说什么呢，为什么不愿意？我觉得口气不对，冷得很。万燕哭笑不得，拜托，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伯父都死了，明天就下葬了。网上订了票，两个人打车到地铁总站，再换乘轻轨往机场。半路上，万燕摸到提包里的房门钥匙，忽然想起出门匆忙，忘了检查房门锁好没有。他啊呀一声惊叫。陈坤责怪他，干什么？别吓人好不好？万燕煞白了脸，你看见我锁门了吗？哼，没注意。万燕越想越觉得慌，不行，我得回家一趟。 他们在地铁站下车，陈坤先去机场办票，万燕原车返回，结果房门是锁了的。万燕舒一口气，又打一辆车，还去地铁站。下班时间到了，路上突然堵了起来，哎，急急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陈坤打来电话，到哪了？万燕告诉他，地铁电梯上呢。别过来了，陈坤说，闸门关了，我已经登上飞机了。不可能的，飞机从来都没有准时过。万燕快要哭出来了。你看，亲爱的，还就是不巧，偏偏今天准时了。你真讨厌。万燕很失态的大叫，惹得旁边的行人纷纷对她注目。陈坤笑嘻嘻地说，别这么大声，你要感谢我才对，起码我们家里还有我做个代表。现在万燕跺烂脚也没用。葬礼是第二天一早，而当天已经再没有航班飞往湖南了。万籁俱寂，万燕孤独地闷坐在家中，打开微信群，葬礼的照片一帧接着一帧在群里上传，一水的黑色，黑色中跳跃出黄色和白色的鲜花，场面肃穆，仪式周全。他看到其中一张，陈坤穿着黑色西装，打一条蓝白条纹领带，悲伤地站在亲友群中，高挑挺拔， 不能不承认，这么帅气的小伙子，即便穿着丧服，也是整张照片的亮点。晚上，陈坤给家里打来电话，说湖南的亲戚一家过于悲痛，得有几个人留下来陪伴几天。他们说我留下合适，你觉得呢？三天之后，陈坤才满脸疲倦地走进家门。他瘦了一点，眉眼显得忧郁，而且关于葬礼之后的种种，似乎也没有对万燕做太多交代。 有一天，是在万燕生日的那天，吃过了一顿烛光牛排加红酒的浪漫晚餐，回家之后，趁着酒意，陈坤异常艰难地对万燕提起离婚。 离婚？ 万燕大吃一惊，差点把一杯滚烫的茶水打翻在地。陈坤抢前一步接过茶水，放到玻璃茶几上。离婚？他低头重复，不敢看万燕的眼睛。谁？万燕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陈坤坦白，你伯父的葬礼，那三天我陪的不是你伯母和堂哥们，是你伯母的外甥女，我们两个去了凤凰。万燕冷笑道，哼，凤凰。万燕给他的父母打了电话，哭诉了陈坤的负心，又给湖南的伯母打了电话，控诉了他那个外甥女横刀夺爱的可耻行径。当然，他想不出保留自己这段婚姻的理由。这世界总是这样，来来往往，熙熙攘攘，每个人都是过客，想得开就好。陈坤倒是洒脱，选择了净身出户，倒是有一个要求，是他郑重其事、言辞恳切地对万燕提出来的，那就是允许他继续留在万家亲友群里。万燕冷静思考之后回答他说，他得把这个奇怪的要求发到微信群里，让亲友团的成员充分讨论之后决定他的去留，这是最公平的。他在电话里告诉陈坤。 好了，范小青的短篇小说《万家亲友团》我们欣赏完了。一个家族亲友团竟然对家庭关系产生了如此颠覆性的影响，这既出人意料又似曾相识。小说深刻而生动地描绘了互联网时代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背后一成不变的人性原因。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岑参的《登古邺城》。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所作的《登古邺城》。下马登邺城，城空复何见？东风吹野火，暮入飞云殿。城隅南对望灵台，漳水东流不复回。武帝宫中人尽去，年年春色为谁来？唐玄宗开元29年，也就是公元741年的春天，27岁的岑参离开了在长安的居所，